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两位演奏家来到我们星夜狂想曲的现场节目。这两位音乐人呢最近发行了一张专辑，而且是跨界的主题叫做横竖是美，这个团体专辑名称叫做好友限定。那今天我要邀请两位音乐家跟我一起来介绍这张非常好听的演奏专辑。首先我们来欢迎这个竖笛老师林佩云老师。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另外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长笛演奏家吴晓珍老师。 星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OK， 大家听他们的声音听起来都很甜美，好像还蛮 Yuki 的但是其实两位老师在古典音乐圈已经是教授等级，而且呢大大小小参与国内外非常多的这个古典的演奏会，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团体，有一个二重奏就叫做横竖是美。那其实讲到这张专辑，待会我们会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啊，为什么会有这张专辑的诞生。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去看到两位老师的这个音乐会，结果在 Encore 曲的时候他们就演奏了一曲，那首曲子叫什么？佩云老师， 晴空云雀。 哇，好美的名字， 一首爱尔兰的民谣。 英文名称叫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哇哦，我还记得我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听到哇，起鸡皮疙瘩。 应该也是你哭点很低啦。 真的，我常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些演奏曲或是电影配乐，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呢，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因为它是为长笛跟竖笛来量身定做的一张好听的专辑。好，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曲子好了，然后待会再跟两位老师慢慢聊。第一首曲子，晓珍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想要播哪一首？ 我先为大家介绍我很喜欢的一首《听见黎明》这一首歌。 好，我们先来听听。 刚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取名叫做听见黎明，哇，的确有好像要期待一个黎明的来临的感觉，而且曲调还蛮优美的，而且是这个三拍子的华尔兹的节奏，对不对？小郑老师， 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在1849年哈，一个美国的创作者叫做 Richard Wills，他的一个创作，他是在圣诞节发表的哦。他这是听说这个是美国的第一首圣诞歌， 然后真的 对，然后所以你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听到，他会有那种叮咚叮咚那个钟声的声音，就是有一点像是你大家听到在教堂里面报佳音啊，就是教堂的钟声铃声就告诉大家圣诞节要来了然后就愿这片土地平安，然后人和人之间都有爱，都有能够建立更好的友谊。那所以就这一首歌呢，就因为在当时呢美国它很政局动荡嘛，所以就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呢能够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期盼，所以就慢慢的就流行了起来。 OK， 是 这个听见黎明，其实早期它有一个原曲的歌声，因为其实这种国外的民谣歌谣好像常常到了台湾会有各式各样的曲名，对不对？ 对，其实我小时候在那个佳音合唱团有唱过这首歌 哦，真的。 可是它是讲思故乡，就是说什么床前明月无脚鞋 哦，原来它是合唱曲， 它也是对，它其实也是一个儿童合唱曲。那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就会聊到我们为什么会选这十首。那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歌曲， 对对， 所以我们就很想要拿出来一起跟大家分享。是 这次这个横竖是美这个团体先聊聊这个 title 好了。两位老师为什么会取名是横竖是美？这个横代表是什么，竖是什么？ 横嘛就是横笛，因为我们长笛 flute 呢它其实是横着吹的，所以它在演奏上面是以横的方式演奏，所以又称为横笛。那竖就是 竖笛咯， 一横一竖这样子。 那要介绍竖笛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就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介绍这个乐器，不过就是竖笛反正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它是直着吹着，所以我们一横一竖，所以就叫横竖，那演奏出来的音乐绝对好听，所以叫是美 哦。OK， 这个英文叫做 Beauty in the Cross， 而且呢专辑里头选录的曲子来讲一下好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个听见黎明，是一个旋律好像是从小到大我们就很熟悉的这个 melody， 对不对？然后小郑老师在合唱团里头也曾经唱过小的时候就很熟悉的旋律，但是这次的选曲其实并没有选到像那种你们传统在古典音乐圈常常会表演的，比如说莫扎特的曲目、布拉姆斯的曲目，而是选择一些比较跨界的，然后像这些曲子都是大家熟悉的，对不对？ 对，对。那像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个曲子有一首是重新飞翔，我特别想要讲这首曲子呢，就是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我每次听其实都会想要掉眼泪。那当初我们三个人在讨论曲子的时候呢，我第一首就提了这首曲子，我就希望能够收录在专辑里面哦。那这首曲名《重新飞翔》呢，其实它就是英文就是 You Raise Me Up， 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这首曲调。 对， 嘿、hey。 You Raise Me Up 其实他早期好像是那个秘密花园 Secret Garden 的那个作曲者写的 melody 嘛。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当初呢他们是一个挪威的双人乐团，然后呢他们就是为了制作新专辑嘛，然后就在录音室里面啊就是精疲力竭，因为录音 都很辛苦的。那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坐在录音室里面，然后那个小提琴手呢就坐在地上就随便拉了几声曲调，然后那键盘手他就听着他拉的旋律呢，然后他就弹了一些和弦。那结果他们其实就是脑中就出现了一个就是爱尔兰的一个旋律哦。那其实人在很放松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神志不清的时候，灵感就忽然来了，就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就是随性的，结果竟然就旋律呢就成了后来 You Raise Me Up 的主旋律了。 好，其实You Raise Me Up 这首曲子应该大家多多少少对于这个旋律都很熟悉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横竖是美，是由两位演奏家所重新编曲重新诠释的。那听众朋友先听听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旋律 You Raise Me Up。Thank you. 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You Raise Me Up， 是不是听众朋友有觉得哎，好像在哪里有听过这个旋律呢？它其实在市场上你也可以找得到有演唱版的，然后或是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其实这首歌被翻唱的几率很高很高，对不对？ 对。好， 但是呢这张专辑重新收录了这首曲子，然后也请了编曲是林孝清跟林思雨，他们两位编曲家也是我最近常常合作的。那这首曲子因为旋律非常的振奋人心吧，所以好像中文的翻译名称大家好像不会说你高举我或是 you raise me up，通常大家都还是用英文的比较多，对不 对？中文是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名字，就是你鼓舞了我。 哎，这个翻译好像 不错。 OK， 但是我们这次好像这张专辑也有找到企划，哇，这个也是黄金企划，李文轩这个作家来重新定名，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有一些熟悉的旋律，但是都是重新定义这个曲名，对不对？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 You Raise Me Up， 我们中文的翻译名称叫做 重新飞翔， 很美，对不对？ 对。 OK， 好，这张专辑呢叫做好友限定，是由横竖赤美这个两位音乐家演奏家林佩云老师跟吴小珍为我们重新来录制的。那通常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古典音乐人出的专辑，尤其像这个金曲奖的那个传统艺术类的专辑，其实很多他们也是都是演奏古典作品，对不对？ 是， 那这次其实应该是始作俑者应该算是我了，就是我是两位老师的好朋友，而且呢我跟佩云老师应该算是从国中就 麻吉 那我其实看过他们无数的演奏会，但是呢在有一场他们两个这个横竖赤美加上钢琴的演出，有一首 Uncle 曲深深的打动我，于是那一天我好像被雷劈到，或是上帝给我一个 sign， 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在外面制作那么多演奏家的专辑，为什么我的妈吉这个演奏能力那么好，我不能为他们做一张专辑？所以于是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觉得长笛加竖笛可不可以来录一整张的演奏专辑。那我们选曲的时候其实也蛮好玩的，那时候记得你们有挑出什么歌吗？我们后来是三个人 PK， 对不对？就是一直不断的投票， 而且还好多次快疯掉了，因为每一首都是宝，因为每一个挑出来的都是从小大家就是很喜欢的，而且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入选的，但是当自己 要投票 对，要投票，然后还有说不定有人买票 还有拉票， 说不定你有买票啊 没错没错，所以要真的选到我们的 top 10就是最后最精选的十首歌才可以进入那个编曲阶段，对不对？ 没错。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You Raise Me Up 还有夜半歌声也都算是蛮高票的，有一首是破晓原曲Morning Has Broken， 那首曲子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或许你们有听过这个演唱版，那是 Steven Katz 的一首英文歌，那在我们这张专辑我们把它重新定名叫做清晨乐园，对不对？ 没错，这首呢也是我从小呢，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唱英文歌，我非常喜欢，我几乎那个时候的就是英文的排行榜的我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真的我以为你是那种长笛好学生乖学生， 并不是 就是原来你也有在听那个流行歌， 对，就是都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专辑，然后都是卡带嘛现在的卡带比较少见然后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歌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听出来的所以我的英文也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那个发音还算 OK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吉他然后吉他就代表了一个生命澎湃的一个律动我就觉得好棒，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当我进录音室的时候，因为我当然是先听到这些歌手就是很多人也翻唱很多不一样的版本，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就是用非常简单的三和弦哒哩哒哒，就是我就觉得很沉稳很温暖然后那个编曲呢先是 让我吹低音的部分。 嗯， 那这个时候吉他还是一直不断的在下面不断的澎湃，不断的澎湃，我就觉得这个生命力在你的心里激荡，但是你在形式外表上面确实很沉稳。 嗯， 然后接着呢就是单簧管，然后他就划破天际往另外一个高度走。我就觉得这个编曲真的是太妙了，所以让我觉得就是跨界好玩的地方就是让我觉得哎，这个音乐的生命又不断的浮出了另外的画面。 嗯， 对，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一次横竖是美的专辑里头，其实你们两个都会轮流主奏，对不对？ 是， 有时候你当第一女主角，你当第二女主角，然后两个人轮流去演奏那个主旋律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线条，一个和声。那两位老师也以前都是比如说是在管弦乐团啊或是在室内乐团啊，很少说长笛加上吉他这种组合，对不对？ 比较少。嗯，对，真的很 少。对，这次可以体验跟一些比较流行乐器的然后一起跨界演出。嗯，好，那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刚刚小珍老师形容的非常澎湃的吉他再加上很清脆的长笛竖笛《清晨乐园》。 Thank you. 学习是弱势孩童走出逆境的超能力。 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宝贝，你要回家了， 妈，我回来了， 赶快来准备她最爱吃的泡芙。 哇，你有心电感应哦，知道我刚好肚子饿。 老公提早回家，我晚餐也快煮好了。 老婆，我回来喽，今天吃什么啊？ 我是 Wafer Lock 电子感应门锁，虽然我已经帮每个家人设定不同的开门音乐，大家一进门还是会说我回来了，好幸福啊，很开心来守护这个家。哎呀，阿嬷经常忘记带钥匙，不知道他学会指纹感应了没？ 温信不教我手指靠近门锁感应，安尼就免早锁匙呀，真正就方便的哦。 阿嬷真巧哦，有温度的锁，温暖每个家。您的智慧型管家 ，Wafer Lock 维夫拉克电子感应门锁，0800-002-345，华裕宁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我要讲三只小猪的故事。第一只猪是大吉给阿嬷， 向阳房吉宝凤梨酥，嗯，好吉条阿嬷收了来。 第二只掌上明珠给姑姑， 哇，谢谢，是我最爱的向阳房地瓜烧。那第三只就是你这个小可爱喽， 是好吃又不粘牙的焦糖核桃酥啦。 25年来坚持用心与创新，台中伴手礼首选。向阳房陪你过年，礼券满2000送100，春节礼盒满额再享优惠，还可抽好礼。0800-752-888。 全神贯注，快如闪电，每一次高速移动，有他在，就是我的主场。 超越极限的一小步，有他陪我慢慢领悟。 一起走过。跑过，拼命过，才敢大声说 OH9 欧锆专业机能运动袜，针对运动员设计，全面保护双脚，让你一穿上就爱上。0800-0909-25，0800-欧锆爱袜。 啊，你手好冰， 我心更冷。年年大扫除，想到洗窗就痛苦。 别再洗了，我决定换 NBC 一。结网 ！NBC 以纳米技术纱网进化 4.0， 灰尘不卡卡，从此女仆变女神。 为枕边人着想，换 NBC 一结网才是王道。 0800-095-789 ，NBC 纱窗技术的领航者。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的是一张新发行的演奏专辑，而且是由这个长笛、竖笛两位演奏家林佩云加上吴小珍他们的合奏。那这张跨界专辑呢，里面收录了很多疗愈系的这个不管是民谣啊，或是老师歌，或是大家曾经很流行很熟悉的这些流行曲， You Raise Me Up、啊、Morning Has Broken， 刚刚上一段已经播给大家。那接下来还有一首叫做峡湾的诗，哇，这个曲名也好美哦。这个等一下我们来问问两位老师哈，有关于这张专辑的好听的歌，我们先来聆听这首很动听的曲子。 Thank you. 刚听到这首动听的音乐叫做《峡湾的诗》。哎，两位老师也去过北欧旅行，对不对？峡湾怎么样？峡湾的风景要不要描述一下？ 峡湾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上帝最棒的创作吧。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哎，就是我们在场的三人， 对， 我们都有一起经历 挪威嘛，对不对？ 挪威、冰岛， 对， 我们都一起去过。 对，对，冰岛的也景也是非常那种 breathtaking。 对，没错。那其实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很像霜降牛肉的景色下面，所谓霜降牛肉就是因为它下了雪，然后看起来很像霜降牛肉 的山 的山， 对，还有湖， 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看到的时候，简直就是惊呼，就是觉得就说天哪，这太美了，这实在太美了，只有亲眼所见，你才能感受那有多么的伟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峡湾的诗其实等于是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那种赞叹，的感受。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刚刚听到这首乐曲，你觉得也可以陪伴你，也可以跟着你去旅行的话，说不定赶快把它收录进你的 MP3 的那个手机里头，然后等到大家去旅行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放这个音乐，应该也会觉得起鸡皮疙瘩的美吧。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这张专辑呢叫做好友限定，好，这个应该就是好朋友的专辑，因为呢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做的，然后我邀请到这个演奏家吴小珍老师跟林佩云老师，两个人的长笛跟竖笛。好，通常大家听到的很多的演奏曲，可能都是比如说一支管乐或是一个小提琴的演奏专辑，比较少说两个乐器，对不对？ 而且基本上都是独奏性很高的乐器，要互相融合。 讲到重点了， 是 你们两个 PK 大战。 我觉得应该就是好朋友才有办法说两个人一起当女主角吧，要不然平常一定会抢戏的啊，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竞争，但是又非常彼此支持跟 support， 你知道，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要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才有办法这样做。 我讲一个小故事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本来录音师说，因为我们要单独收音，对不 对？我们不能说两只笛子放在同一个这个录音间里头，因为我们也许还要做后制啊、修饰啊、剪接啊，所以就硬生生的把两位老师就是拆在两间录音室，对不对？结果你们两个怎么样？你们说。 我们在那玻璃门外彼此相望，因为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彼此的身边，那每一个动作其实都会是一个 Q 点， 对，眼神啊， 对，眼神或者是他，对，然后你因为你听得到彼此的声音，那彼此在每一次的表演当中他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他就会有不一样的诠释，那你如果敏感到了，你就可以跟他回应，可是录音就是一个两个不一样的空间的话，那就不能看听到别人的声音之后用 眼神相对。对，你看这两位老师的那个感情多好，就是连录音也要黏在一起，这样要就是要互相看得到。因为其实我们在比如说管弦乐团里头，大家都看得到指挥嘛，哈，所以那个眼神啊、那个表情、手势啊，然后室内乐也是大家都要一起看得到，对不对？ 是是。 所以我们进录音室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小插曲，就是两位老师呢，就是坚持说我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位置是彼此看得到的，然后那种感情表情可能会更生动， 比较重， 比较有默契。 对，那种 eye contact 或者是很多的 body language， 我觉得这个在音乐上面，在尤其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应该都是 live 啦，就是比如说音乐会， 对， 那这个彼此之间不是只是纯粹默契，一定要有互相的聆听跟互相看见， 没错， 然后你才有办法可以缔造出所谓的好友限定。 对，这张专辑真的是还蛮可以送给你的好朋友。然后说起来，我觉得我们的选曲真的都是很悠扬的 melody， 对不对？ 是。 接下来另外一首曲子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叫做你在我身边。 这其实也是从小听到大的曲子，但是这次把它编曲就是加了吉他，因为有很多的老民谣啊、诗歌啊，其实可能会被不同的团体去翻唱，然后重新演奏。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在编曲上面，我们的前奏啊、间奏啊，几乎你聆听起来会觉得好像它是一首新曲子，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吉他，我就跟欣云说，拜托一下那个编曲多放一点吉他吧，而且又是宝谱就是最棒的演奏家，所以我们这次的专辑里面有好几首都是用吉他伴奏的。 对对对，平常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吉他加上长笛然后加上竖笛， 非常少哦， 这个 combination 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你在我身边。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你在我身边，是不是觉得这种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呢？不管是早上起床或是晚上要睡觉前，说不定好友限定横竖是美的专辑可以陪伴大家。刚刚讲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横竖是美的长笛，长笛美女，大家有没有觉得常常会说，吹长笛的女生就像仙女一样？来，小珍老师，你那时候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乐器啊？ 首先要声明的是，本人并不是美若天仙，可是我觉得长笛真的是让我圆了音乐的美梦，因为我可以用长笛发出很银铃般的美若天仙的仙女的声音。可是，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棒。 这个我要插播一下，因为呢，我说真的，我听过这么多长笛家的演奏，我真的是好喜欢吴小珍老师的音色。你们如果去听您这张专辑，就是同样的乐句啊，用这个长笛，或是用长号，或是用小喇叭，可是吴小珍老师的长笛的音色对我来说就是美到不行啊，就是那个长笛一出来就有很多那个闪亮的光啊，什么亮片啊。 谢谢星云不嫌弃。 对，所以从小学这个乐器的时候，是妈妈指定你学，还是是老师建议你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音乐班嘛，那音乐班以前一定要有选一个辅修，除了钢琴之外，那以前我是就读福兴国小，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现在的捷运，所以呢你坐公车就要坐非常急，然后那妈妈跟爸爸都不是学音乐的，所以他们不知道要选什么乐器，于是就问我们的钢琴老师，那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乐器很轻，你就可以带着去上学的时候不会太重。然后我妈妈就说，不错哦，这个可以又很容易 carry， 所以就选了。完全不是说因为这个曲，因为我当 什 对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很漂亮啊什么，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 真的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六个人选长笛嘛，然后我们老师很像魔术师一样，他就那一天第一天上课就带了六把长笛来哦，然后他就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了六把长笛，然后就全部说你的这样子，然后我才第一次看到长笛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老天爷给我的天分了，就是我老师说来你们就看着我，然后就把嘴巴这样子摆放在上面开始吹，没有一个人吹得出来，只有我第一个就噗跟他吹一模一样的声音， 就有声音， 他就突然说刚才这是谁吹的，这是谁吹的，老师说我就说我吹的，他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缘分，这是我跟这个乐器的一个很深的缘分，然后就慢慢的展开了这样。 所以六个小朋友老师都给了长笛，但是只有吴小珍小朋友有把笛子吹出声音。 不好意思，谢谢老师。 哇，如果你曾经看过长笛的话，它收起来在一个小盒子，真的很像拿一个便当盒的， 是，它就是很方便。那以前都是要挤公车嘛，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挤公车，所以我一定要很轻的乐器，我才有办法。 那我现在这样就非常的埋怨我妈妈了，李妈妈为什么给我学大提琴？ 大提琴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大提琴的家长，基本上他们都是有开车送这个小朋友到学校。 对啊， 对，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学了一个最轻的乐器， 对，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大家对于横笛、长笛，俗称横笛啦哈，flute， 对不对？这个乐器好像真的都会觉得说，因为它的音是比较高，音域比较高，对不对？ 对，音域高嘛，所以它的技术性又强，所以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像是领导的地位，就是旋律主旋律基本上都是会在长笛的身上比较多， 一个 soprano 女高音， 对，类似这样子，没错。 只要长笛一支出来，就镇压全场，就是 就 很美， 一定要把它吹出来，很有气势， 像小仙女一样这样。好，那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横笛的部分，那如果在横竖是美里头第二位女主角这个竖笛，佩云老师，你来说说你当初为什么会学这个乐器？ 好，听完吴老师说呢，我一定要来为竖笛讲几句话。我们不一定只能当第二女主角，我们也可以当第一女主角的。 真的，我误会了。 没有啦，其实是我小时候是因为就像刚吴老师说的，这个乐器呢又美又轻，所以一定是班上女生最喜欢选的乐器。 横笛哈。 对，好，那我的老师呢就说，这个已经很多人学了，那横的不行，那你就吹竖的好了。于是。对， 竖笛就这一辈子陪伴我的一个乐器。不过呢，我现在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乐器传递出来的性格呢，可能比较相融。 哎，真的，单簧管哈，我们俗称这个黑管，对不对？ 是。 然后也有人说是竖笛，因为是直着拿的。 是。 这个乐器其实音色来说，虽然没有像长笛那么的清亮，那么的明亮，但是其实我觉得单簧管它的音色比较中低音的，其实变化还蛮多的，对不对？ 对，不是我自夸了，我觉得这个乐器呢，应该是管乐界里面的千变女郎哦。它可以散发木质的温暖哦。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乐器音域很广，而且音量能屈能伸，就是可大可小，所以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变化。所以我们除了演奏古典乐曲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适合演奏比如说像爵士的东西，对，像蓝色狂想曲，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曲子哦。 对， 它一开头的 对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大 solo、那个、 滑音， 没错，就是单簧管演出的， 就是那种很妖娇这样子 我们很可以很性感， 千面女郎，然后很感性，很性感的感觉。其实早期也有很多那种 big band， 就是那种 swing 的爵士大乐队，也用上很多 Benny Goodman， 对不 对？ 那个年代， 对，我们对，这是也是我们非常擅长演奏的类型。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滑音、抖音，然后甚至跟着这个，就是乐曲所需要的风格，就是是一个音色变化非常多的乐器。 对，所以这次非常难得，我们也是企划了这一张专辑，然后很希望说这两个乐器的一起演出，然后重新诠释这些温暖的好曲子，在横竖是美这个团体当中啊，好有限定。我觉得这张音乐真的蛮耐听的，对不对？自己说，然后也觉得如果你想要学这两样乐器的朋友们，或是说你正在学，说不定你听了这张专辑，你会更了解这个两个乐器可以表现的这个色彩跟变化。其实在这张专辑你可以听得非常的过瘾。那我们最后再来听听这首哦，原曲是绿袖子，新的名称是你 It's you、 yeah.这首曲子其实也被我们的编曲改编成好像是另外一首曲子，对不对？一首新的生命。其实跨界的专辑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有一些全新的感受。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星夜狂想曲，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长笛竖笛的好玩的地方。谢谢两位老师，谢 谢 佩云， 谢谢心云，谢谢大家， 拜拜， 晚安。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